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七章，猫、老鼠和狗，第五十集。 是一个房间，一个乱糟糟灰蒙蒙的房间，墙纸剥落，满地污渍，家具全是破的，好像被人砸过，窗户都用木板封住了。哈利看看赫敏，他神色非常恐惧，但点了点头。哈利从洞口钻了过去，环顾四周。房间里没有人，右边有一扇门开着，通到一个幽暗的门厅。赫敏又一把抓住哈利的胳膊，瞪大眼睛扫视着被封住的窗户。 哈利， 他小声说， 我想我们是在尖叫棚屋。 哈利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，落到近处的一把木椅上，他的木板被扯去了一大块，一条腿也不见了。 不是幽灵干的， 哈利缓缓说道。这时头顶上传来嘎吱一响，楼上有什么东西在动。两人抬头望着天花板，哈利的胳膊被赫敏攥得紧紧的，手指都开始失去知觉了。他对赫敏扬扬眉毛，赫敏点点头，放开了手。他们尽可能轻手轻脚地来到厅里，踏上那道快要倒塌的楼梯。到处都蒙着厚厚的灰尘，只是地上有一条宽宽的发亮的印子，好像什么东西被拖上楼去了。两人走到黑暗的楼梯平台上， 洛克斯， 他们同时小声说。帐头的荧光应声熄灭，只有一扇门开着，他们轻轻走近时，听到门后面有动静，一声低低的呻吟，接着是响亮深沉的猫叫。两人最后对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哈利紧握魔杖，猛地踢开了门。一张挂着灰扑扑帷帐的四柱大床，克鲁克山伏在床上冲他们喵喵大叫，罗恩在床边的地板上抱着他那条姿势很别扭的伤腿。哈利和赫敏冲了过去。 罗恩，你怎么样？ 大狗呢？没有狗。 罗恩呻吟道，痛得咬紧牙关。 哈利，这是个圈套。 什么？ 他就是那条狗，他是个阿尼马克斯。 罗恩瞪着哈利身后，哈利迅即转身，阴影中的那个男子啪地关上了他们身后的房门。肮脏的乱发垂到胳膊肘，如果不是深陷的黑色眼窝里那双眼睛的亮光，他简直就像一具死尸。蜡白的皮肤紧绷在颧骨上，像个骷髅。他咧嘴狞笑着，露出一口黄牙，是小天狼星布莱克。 处女武器， 他嘶声叫道，用罗恩的魔杖朝他们一指。哈利和赫敏的魔杖脱手而出，高高飞到空中。布莱克将他们接住，然后走近一步，眼睛盯着哈利。 我料到你会来救你的朋友。 他嗓音嘶哑，好像很久不用了。 你父亲也会这样对我的。你们很勇敢，没跑去找老师，我很感激，这样就好办多了。 哈利耳边回响着对他父亲的嘲讽，仿佛是布莱克大声吼出来的一般，一股憎恨从哈利胸中腾起，把恐惧挤了出去。他希望夺回魔杖，平生第一次不是为了自卫，而是为了攻击，为了杀人。他下意识地冲上前去，但两边都有人扑上来，两双手紧紧拽住了他。 不要，哈利！ 赫敏恐惧地小声说。罗恩则冲着布莱克说话了：“ 你要杀哈利，就必须把我们也杀掉。” 他情绪激烈地说。 虽然勉强站起来时脸上更是血色全无，身体也在微微摇晃。布莱克阴郁的眼睛里有什么一闪。 躺下。 他平静地对罗恩说， 你会把那条腿伤得更重的。 你听见了吗？ 罗恩虚弱地说，一边忍痛抓住哈利保持站立。 你必须把我们三个全部杀掉。 哼，今晚这里只会有一人被杀。 布莱克的嘴咧得更开了。 为什么？ 哈利愤愤地说，试图挣脱罗恩和赫敏的阻拦。 你上次可不在乎是不是，为了追杀小矮星不惜屠杀那么多的麻瓜。怎么在阿兹卡班把心肠蹲软了？ 哈利！ 赫敏急叫。 别说了， 他杀了我的爸爸妈妈！ 哈利吼道，奋力挣脱了赫敏和罗恩，一个箭步冲了上去。他忘记了魔法，忘记了自己又瘦又小，只有13岁，而布莱克是个高大的成年人。哈利此刻只想拼足全力重创布莱克，而不顾自己会受多大的伤。也许是对哈利做出这样愚蠢的举动感到吃惊，布莱克没有及时举起魔杖，哈利一只手抓住了他瘦瘦的手腕，迫使杖尖指向别处，同时一拳打在布莱克的脑袋侧面，两人一起向后摔倒，撞在墙上。赫敏尖叫，罗恩大喊。在一阵令人炫目的闪光中，布莱克手中的两根魔杖射出一串火星，险些击中哈利的面部。哈利感到那皱缩的手臂在他手指下疯狂地挣扎，但他紧紧抓住不放，另一只手猛击布莱克身上他能打到的每一个地方。可是布莱克的另一只手摸到了哈利的喉咙。 不， 他嘶声说， 我等待太久了。 手指卡紧了，哈利呼吸困难，眼镜歪到了一边。在这危急关头，他看到赫敏的脚凌空飞来。布莱克痛得哼了一声，放开了哈利。罗恩扑向布莱克拿着魔杖的手。哈利听到哗啦一声轻响，他挣扎着从纠缠在一起的人堆中爬出来，看见自己的魔杖滚到地上，连忙扑过去。然而克鲁克山来助战了，两只前爪深深扎进哈利的手臂，哈利把他甩掉，但克鲁克山又扑向哈利的魔杖。 雷门！ 哈利吼道，朝克鲁克山踹了一脚。猫跳到一边喷着唾沫，哈利抓起魔杖转过身来。 闪开！ 他朝罗恩和赫敏大喊，他们俩不需要他再说第二遍。赫敏嘴唇流血，大口喘气，迅速爬到一边，拾起他和罗恩的魔杖。罗恩爬向四柱床，气喘吁吁地瘫倒在上面，双手抱着断腿，苍白的面孔有些发青。布莱克倒在墙根，瘦削的胸部急速起伏，他看着哈利慢慢走近，魔杖直指他的心脏。 要杀我吗，哈利？ 他低声问。哈利在他跟前停下了，俯视着他，魔杖依然指着他的胸膛。布莱克的左眼周围肿起一块青淤，鼻子也流血了。 你杀了我的爸爸妈妈， 哈利说，声音微微颤抖，但握着魔杖的手很坚定。布莱克用深陷的眼睛盯着他。 我不否认， 他声音很轻， 但如果你知道全部经过。 全部经过？ 哈利的耳朵里有热血在撞击。 你把他们出卖给了伏地魔？ 我只需要知道这么多，你必须听我说。 布莱克说，语气有些急迫。 不然你会后悔的，你不知道。 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得多， 哈利说，声音颤抖得更厉害了。 没听过他的恳求，是不是？我的妈妈，她想阻止伏地魔杀我，而你做了那种事， 你坐了。 两人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，突然一个姜黄色的东西从哈利身边闪过，克鲁克山跳到布莱克的胸口扶了下来，正好挡住他的心脏。布莱克惊奇地眨眨眼睛，低头看着那只猫。 下去， 他咕哝着，想把克鲁克山推开，但是克鲁克山用爪子抠住布莱克的袍子，不肯挪动。他把丑陋的扁脸转向了哈利，大大的黄眼睛仰望着他。在哈利右边，赫敏抽了一下鼻子。哈利盯着布莱克和克鲁克山，攥紧了魔杖。就算把这只猫也杀了又怎么样？这只猫是布莱克的同盟，如果他为了保护布莱克而自愿送死，那不关哈利的事。如果布莱克想救猫，那只能证明他关心克鲁克山胜于关心哈利的父母。哈利举起了魔杖，时候到了，为父母报仇的时候到了，他要杀死布莱克，必须杀死布莱克，这是他的机会。